各位兄弟看过来，来听听我的表白。我在先进这年代，男人也要站起来。如今妹妹太有才，我们只够去买菜，是不是真的悲哀？但是别把谁来怪。十个妹妹七个嗲，八个娇，九个乖，还剩一个你去爱。 兄弟们站起来， 就算再苦再累，把她哄得乖，好好爱，恋爱不能失败。十个妹妹七个嗲，八个娇，九个乖，还剩一个你去爱。兄弟们站起来，就算再苦再累，把她哄得乖，好好爱，恋爱别失败。爱人就像在还债，管你长得帅不帅，别人妹妹把你帅，马屁一样还得拍，什么委屈都能挨，就怕一顶绿帽戴，看见野花不要采，就算为了下一代。十个妹妹七个嗲，八个娇，九个乖，还剩一个你去爱。兄弟们站起来，就算再苦再累，把她哄得乖，好好爱，恋爱不能失败。十个妹妹七个嗲，八个娇，九个乖，还剩一个你去爱。兄弟们站起来，就算再苦再累，把她哄得乖，恋爱别失败。 啊，老婆，你还有什么？ 我就好了，我就好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 啊，这是我的私房产业，给我买包香烟好不好？ 就算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剩一个把你爱。妹妹们要自爱，就算再苦再累，我把你哄得乖，好好爱，恋爱别失败。十个妹妹七个嗲，八个娇，九个乖，还剩一个你去爱。兄弟们站起来，就算再苦再累，把她哄得乖，爱不能失败，把她哄得乖，好好爱，恋爱不能失败。